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利全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72页，我哋从第七行睇起。第七行，本愿文曰：至心信拗，观经亦若。如是至心令声不绝，具足十念，如何名为至心？又如何名为具足十念？此乃本愿之关要。关是关键，要是重要。这一愿里面这两句，至心信拗，具足十念，一定要好清楚，好明白，我哋先有落手嘅地方。念奴喺呢度举咗个例子，係鸠摩罗什大师讲嘅。罗什大师于此就喺呢两句话有最极精要之论。大师用比喻讲，譬如有人于旷野中直遇恶贼，就是遇到强盗，遇到恶人，挥戈拔剑。戈是古代战争的兵器，直来欲杀那些恶人，要来杀你。其人勤走，是渡一河，若不渡河，首领难存，那个人快啲逃走，前面有条河，如果唔渡河，一定被杀。以时呢个时候，但念渡河方便，心里头諗緊我点过去，呢件事情非常急，要争取时间。我至河岸，唯着衣道，唯脱衣道，渡河着衫定是除衫呢？着衫非常不方便，怕过不到河，要除衫时间又来不切。但有此念更无他意，就在紧急关头，要命的关头，他只有一念，他没有第二个念头，用他来比喻一念。当念渡河即是一念，此等十念不杂如念，行者亦已。修行人念佛人，若念佛名，若念佛相等，若念佛相呢，是观像念佛。十六观里面多数都是观想。最后 第十六观是持名念佛，就是观想不会成就，干脆展念这句佛号亦得。我们知道古印度排列先后和中国人的概念差不多，将最重要的摆在最后，中国人叫压俗气，最好的在最后面。我们就知道持名念佛摆在第十六，就是十六观里头最殊胜的，亦是最容易的，比其他方法都殊胜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。平时念佛人若念佛名，若念佛相，无间念佛，不可以间断。十六观多数是观想，心里头想佛，想极乐世界，持名念佛就是一句名号，念念不可以丢失，那就叫无间。念念相续，乃至十念，如是至心名为十念。心里头只有佛号，除佛号之外乜嘢都冇，咁叫自心。自心十念，具足十念，盖为此时心中所思，为是如何道何，更无别念。呢度系用上面嘅比喻，如是之念，即是一念。如是念法，即是自心，相继自十，即是十念。十念十念相续唔断。海贤老和尚为我哋做出榜样，佢一句佛号念咗92年，92年都系自心信拗，具足十念。呢、这个十念就是印光大师提倡的，而家我哋亦有啲同学用呢个方法，胡小林喺北京提倡，好有效。印光大师呢个十念法是从一到十记得清清楚楚，念得清清楚楚，心里头默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心里头记，唔可以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阿弥陀佛三，咁就有夹杂啦。你夹杂咗数字喺里头，数字清楚唔夹杂。如果唔得，十念太长啦，唔得。印祖就同我哋讲，你就分两次，一到五，六到十，咁记法。或者再有困难嘅，三三四，一二三，四五六，七八九十，用呢个方法。等你点呢？等你念头能集中，唔好打妄想，唔好有杂念。妄想杂念一入去，咁数字就错啦。暗记，记得清清楚楚，记到十就得啦。再从一到十，再从一到十就咁念法，唔使十之后又念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唔用呢个方法。呢个方法好嘥力，好容易念错，念错就唔算啦，又从头嚟。所以一到十呢个标准，印祖提倡呢种方法，佢自己亦用呢个方法，有根据嘅。根据就系呢一愿，具足十念，就咁嘅意思。所以叫十念法。印祖嘅十念法系从第十八愿嚟嘅。 我们再看下面那段，中要有曰：今经说十念，据此隐密显了意义。这段文越看越深了，显了十念，即上文罗什大师所披之十念，隐密意之十念，即弥勒法门经中慈心等十念，前面我们学过了。义直大师讲：一一念中，自然具足慈等十念。意思是讲，能好似《观经》所讲，或者罗什大师所比喻的这个十念，一一念中自然具足弥勒所问之十念，盖于显了众，自然含摄隐密之心意，此语道破正中玄妙，世人多无玄妙，而不知最极玄妙只在平常中，故云平常心是道。平是平等，就是相续上，前念和后念完全相同，没有夹杂，没有妄念，是我们经题上平等，就是平等心。上是不间断，念念是平等心。那平等心的内容是什么？是阿弥陀佛，它是道啊。阿弥陀佛含无量义，不止前面弥勒法门经讲的十念，不止啊，一念具足一切念，一念具足一切法，无论世出世间法都不出这一念，真妙啊，圆妙到极处。所以念老讲，世人多羡慕圆妙，而不知最极圆妙的是在平常之中。海贤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，我们从他身上见到，从生活上见到，从他工作上见到，从他待人接物，你细心去品味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所以平常心是道，但当平平常常，老老实实，念物念去，自然暗合道妙。念念离念，这个离念离什么念？离妄念，离杂念，清净平等心中，无一念，不杂一念，那就是道。是什么道？诸佛如来所证的大道，那就成佛了。世尊在大乘经上时时提醒我们，我们同佛没有差别，佛是心现，我们六道众生亦是心现，只是有了杂念，就是色变。诸佛心现无色变，他是实报土的法身大士，为心所现，无色变。六道轮回十法界加了个为色所变，点变的，将一真法界，将十报土变成十法界，将十报土里面的万物通通变成生灭法， 十步土里头不生不灭，佢冇相续相。十法界里面系参罗变异，我哋而家所见嘅呢个宇宙系六道轮回嘅现象，心然色变，色变我哋丝毫感觉都冇。我哋能感觉到极其粗念细念唔知道。弥勒菩萨同我哋讲，细念系一秒钟2240兆，呢个数字就系一秒钟里头生灭嘅次数，2240兆次嘅生灭。频率咁高，我哋丝毫感受唔到，佢就喺面前，从来冇间断过。到几时佢就唔见呢？色变冇咗啦。禅宗讲嘅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净土宗讲嘅你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有两种，有时一心，有理一心。到你一心不乱，就是明心见性的境界，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在一真法界十部土，没有生灭的现象，有隐现、法身，法身无常，能现一切相，有缘的时候他现，无缘的时候他忍，他有忍现，两种不同的境界，不似十法界，不似六道轮回。一真法界我们逐渐逐渐有些概念了，心现的相是点的，是无量寿，正报身上不生不灭，依报环境、植物，我哋呢个世间有春夏秋冬，有生住而灭，极乐世界冇，正报冇生老病死，植物同人一样冇生住而灭，无矿物冇成住坏空，同我哋呢度完全唔同。我哋呢度有呢种现象，咁讲我哋大家都能理解。所有一切动物都难免会生老病死，植物生住而灭。我哋常讲春天生，夏天长，秋收冬藏，植物、矿物、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无常啊！十部土是真常，我哋呢啲全系假嘅，无常，佢哋系真常，所以我哋称佢哋法性身、法性土、法性无生灭。我哋呢边系白色，用嘅系色心，白色51心所，所有一切现象都从念头生嘅。学佛必须要记住，时时刻刻要作如是观，咁你就见到诸法实相，十法界六道嘅现象。参罗生灭，令其经上讲得好，自心现量，不断之无，讲得真妙啊！所有一切现象从边度嚟嘅？从心上生，从念头嚟嘅。念头太微细啦，我哋唔知。你睇一秒钟生灭几多次？2240兆次，咁高嘅频率之中， 佢唔系相续嘅，每个相都唔一样。亦即系话呢种幻相，我哋叫佢做画面，每个画面都唔同，冇一个相同。一秒钟有2240兆，咁大嘅数字里头冇两个相同嘅，所以叫相似相续，唔系真嘅。所以佛喺《金刚经》上同我哋讲真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咁我哋而家着咗相，放唔下，放唔下乜嘢？放唔下呢个虚妄嘅现象，唔了解呢个现象嘅真相，造业受报，喺轮回里头打转，永远出唔到去。问题就喺呢度。而家我哋学嘅就系世尊教我哋一个方法，点先脱离六道轮回，点先脱离十法界。佛讲得好清楚，十法界从边度嚟嘅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从咁嚟嘅。六道轮回从边度嚟嘅？六道轮回从执着嚟嘅。有执着就有六道，冇执着六道就唔见啦。唔单止世间饭唔好执着，佛法亦唔好执着。点解？佛法系因缘所生法，佛法亦系从阿赖耶里头出嚟嘅。咁要点先能提升超越？佛同我哋讲，唔执着超越六道轮回，唔分别唔起心唔动念超越十法界。十法界唔见啦，假嘅，一场梦，梦醒啦。十法界梦醒系点嘅？就系一真法界，十部庄严土出现啦。十部土唔系阿赖耶变嘅，系心现嘅。慧能大师讲嘅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自性生万法系十部庄严土，唔系十法界。十法界加上八色五十一心所，就变成十法界，就变成六道轮回。这个是诸法真相。佛经上的名叫实相，实相就是真实相。你认识真实相，认识真实相之后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执着，不分别，唔起心唔动念啦，就系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唔起心唔动念，嗰个人系咩境界？成佛啦，呢种系佛境界。所以呢度讲平常心系道，呢个平常心就系我哋经题上讲嘅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冇染污系清净。平等冇动摇，就系唔起心唔动念唔分别，平等心现前啦。平等到一定程度，豁然大悟。觉就系觉悟，就系明心见性，就系见到真相，圆满嘅真相。阿罗汉见到的真相是局限的，不圆满。法身菩萨见到圆满的真相，不可思议。然后我们读到这部经上讲的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一愿第十八愿，自心信拗具足十念，就必定生净土。我哋唔再怀疑啦。我哋平时用功用咩功？放下，放下执着，放下起心动念，呢种系真功夫，系真正向上提升啦。唔使怕， 点解呀？佢全系假嘅。我哋无量劫嚟将假嘅当做真嘅，真嘅系一无所知，蚀底就蚀喺呢度。而家搞清楚，搞明白啦，该放下嘅全放下，全放下啦，自性就现前，就叫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唔系禅宗独有，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门门具足，净宗亦唔例外。但系净宗全靠佛力，唔系兼靠佛力，全靠佛力啊！各位谂下，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往生净土，佢如果唔全靠佛力，佢靠咩？最后嗰一念，只要真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真愿生净土，一句十句就能往生，佛就嚟接你。所以佢全靠佛力。我哋念阿弥陀佛系感恩，如果唔系呢个法门，我哋边有能力成就啊？唔好讲大成就，少少小成就，小成初果，大成初信位嘅菩萨，我哋呢一生得唔到啊！呢句系真话，自己衡量自己冇办法，除咗呢一法之外，冇救啦，只有专靠呢一法，靠定啦，死心塌地，就好似前面讲嘅，自心信拗，心用到极处，我真相信，拗系喜欢，喜欢往生极乐世界就系愿，信愿持名。真信切愿，非常难得。王念老慈悲，引中要呢一段话，显示出净宗所含嘅隐蔽嘅心意。呢句佛号包含一切，我常讲，包含一切诸佛菩萨名号，包括一切诸佛所讲嘅无量无边法门，通通喺里头，一条都冇漏到。清净平等过就系大道，就成佛啦。得清净心，等于正阿罗汉；得平等心，等于菩萨。后面系觉，觉就系开悟。开悟就是法身菩萨，我们就算未开悟不紧要，只要信愿持名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你就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这一加持，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就是法身菩萨，华严圆教圆满正得三不退，位唔退系阿罗汉，行唔退系菩萨，念唔退系法身菩萨，通通正得啦。佛冇妄言，呢啲都喺四十八愿里头。四十八愿有一条冇落实，阿弥陀佛发愿佢就唔成佛。佢成佛已经十劫啦，换句话讲，每一愿都圆满啦。我哋要相信，要熟读。点解呀？阿弥陀佛攞咩加持我哋四十八愿？我哋真正将四十八愿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咁仲得了嘅？要靠我哋自己修， 正等呢四十万愿要用无量劫嘅时间，弥陀慈悲知道我哋生活修行太难太苦啦，为我哋启开方便法门。方便之中嘅方便，第一方便啊，方便又成功高，成功之高，一切法门都冇得比，比唔上。佢难信，当然难信，真正相信呢一生做佛去啦。唔相信嘅，继续搞轮回。呢两句话好重要。我哋想脱离轮回，定系继续留喺轮回里头？呢个系我哋现前嘅选择。佢方便到咩程度？下面两句话讲，但当平平常常、老老实实，方便到呢种程度，念万念去，一句跟住一句就念去，念四个字好。莲池大师自己念佛念四个字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句跟住一句，唔好间断，要将清净心念出嚟，咁就叫功夫得力啦。念佛仲有暂念，仲有妄想，仲有染污。染污系乜嘢？七情五欲系染污。仲有呢啲嘢就系功夫点解唔得力，亦即系清净心点解念出嚟，呢啲冇放下。你哋放下咗，清净心就念出嚟啦。清净心现前，就系通常讲嘅功夫成片啦。功夫成片有咩好处？系啱啱念到一心不乱，啱啱念到喺呢个时候，你如果能保持，唔好失咗。会感得阿弥陀佛现身俾你睇，佛现身一定会同你讲，透露消息俾你，你嘅寿命仲有几耐，佢会同你讲。等你寿命到嘅时候，佢接引你去极乐世界，你往生真有把握啦。弥陀送信俾你，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嘅条件，功夫成片。如果念到一心不乱，是一心理一心，咁唔系普通人能做到嘅。功夫成片，普通人可以达到，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。如果从呢度再向上提升，提升到是一心不乱，见思烦恼断咗，永远断啦，唔会再现行，咁系菩萨嘅境界，比阿罗汉高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如土，是一心。再提升就系理一心，理一心系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实报庄严土，咁系凭我哋自己念佛嘅功夫，通通会感得阿弥陀佛嚟同你透露信息。但系唔好忘记，四十八愿里面明明白白同我哋讲，凡系往生到极乐世界嘅人，就算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花开见佛，得到四十八愿加持， 除四十八愿之外，仲有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嘅无量功德嘅加持，我哋立刻就变成阿惟越智菩萨、法身菩萨、十部土嘅。所以我哋就諗到极乐世界经常讲得好清楚，确实有三倍九品，有四土，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。凡圣同居土就是六道，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。十部土就是一真法界，有真有。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呢四土，分得好清楚。你睇我哋喺呢度，释迦牟尼佛嘅布土、六道同四圣法界有隔别，佢哋见到我哋，我哋睇唔到佢哋。释迦牟尼佛嘅一真法界系华严经上讲嘅华藏世界，法身菩萨修行嘅地方，我哋完全唔知道。咁极乐世界同一切诸佛唔同，虽然有四土，佢四土喺一齐，冇障碍。换句话讲，同居土里面嘅人天能见到十部土嘅法身菩萨、等觉菩萨、观音、世智、文殊、普贤，只要佢心里头想，佢就能见到，冇障碍嘅。四土都喺阿弥陀佛现身教化之中。极乐世界学咗咁多年，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系间学校，广大冇边际嘅学校。嗰间学校只有老师同学生，冇政治组织，冇国家领导人，只有佛同菩萨。佛系老师，菩萨系学生，所有学生通通系菩萨。唔单止系菩萨，老实讲都系法身菩萨。那个法身菩萨不是他自己修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等他得到，等他成就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十方国土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都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成就快。极乐世界是速成班，成咩成佛？快速成佛，冇拖泥带水嘅，成佛就能普度众生。极乐世界嘅菩萨每日做咩事？求学、福慧双修，自己本身喺极乐世界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无欲，如如不动，同时有能力化身化无量无边身，做咩？去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供佛，供佛系修福，去听经文法，听经文法开智慧，福慧上受。诸佛刹土里面都有同自己有缘的众生，他们或者在十法界，或者在六道轮回，苦不堪言。同我有缘，有缘就见到，有缘就遇到，见到遇到，顺便帮助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导他们。上求下化，圆满功德，对佛 自己是弟子，对众生自己是老师，往生极乐世界之后日日做这种事情，无忧止，快乐无比，法喜充满，个个都是平平常常，老老实实，这一点我们要学。念物念去，一句跟着一句，不要间断，知道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没什么值得留恋的。佛法捉到这一门，这一门好幸运，它是大种持法门。一门就是一切门，原本佛家的法门任何一门都是一切门，但是难易不同。这一门得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四十八愿本愿的加持，特别有受用，超过其他法门太多了。自己要觉得庆幸，这一生怎会有这么好的运气遇到了，无量劫来遇不到，这一世碰到，如果失了恐怕又要经无量劫才会遇到一次，好难好难遇到，遇到要珍惜。底下讲，自然暗合道妙，念念离念，念阿弥陀佛，离念阿弥陀佛以外的一切妄想杂念，通通放下，没了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啱了。海贤老和尚念了92年，为我们做出榜样，好似佢咁念佛就啱啦。佢为我哋做出最好嘅榜样，喺光碟，喺永思集里头，你细心观察，你会发现佢几时功夫成片，几时得时一心，几时得理一心，你通通可以睇得出嚟，咁就係暗合道妙。尤其念念离念后头嗰个念字一定要懂，嗰个念系乜嘢？系妄想，系杂念，系分别，系执着，通通离咗，太妙啦！以凡夫心入诸法实相，讲佢快啊！为持名与持咒为最易，就系、是。你能证得诸法实相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咩法门最容易成就？持名第一，持咒第二。点解啊？佢直接了当，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佢得清净心，得平等心。最后大彻大悟，清净平等觉，觉就是大彻大悟。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？念咒亦一样，因念念暗合实相故。实相就是自性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真心真如自性里头没有起心动念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是阿赖耶，一有这些东西，一真法界就不见了，迷失了一真法界，落在哪里？落在四圣法界，落在六道轮回，落在四圣法界是轻的，落在轮回是指严重的，那就是一念不觉。由此可知， 呢句佛号就是觉，佛号不间断，念念觉，念念觉而不迷，你说妙不妙？阿弥陀佛是觉，照字面上完全翻成中国话，阿翻做无，弥陀翻做量，佛翻做觉，无量觉。念念是无量觉，你怎会迷？一念不觉就迷了。我哋迷嘅时间耐唔怕，迷嘅时间再耐都冇所谓。点解啊？佢唔系真嘅，佢系假嘅。只要一念觉就回头啦。一般人念佛一念觉，一日到黑揸住念珠喺度念，念念觉，佢点解回唔到头？烦恼习气太重，对呢个世间情执放唔下，学佛修道嘅对世间法执放唔下，两种执着，必须情执法执都放下，就回头啦。学佛好唔好？好，佛嘅法门好多，都想学。华严中意，法华亦中意，三论中意，法相亦中意，样样都中意。中意系乜嘢？要知道严重嘅分别执着，佢系障碍，要将佢放下。你一眼要将佢看破，假嘅。唔系真嘅，阿赖耶所变现嘅，阿赖耶就系虚无缥缈，就系相似相续，冇错。佢嘅体系自心现量，但系佢嘅相，佢嘅作用系相似相续幻相。科学亦讲到呢个问题。佛讲阿赖耶嘅三世相，第一个系业相，业相系乜嘢？一念不觉，呢、这个叫无明，迷啦。一念迷咗以后点呢？念念迷啦，就回唔到头，叫起心动念。从起心动念里面起分别，从分别里头起执着。越陷越深，这个是迷的事实真相。觉的事实真相，要知道一念不觉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分别执着亦是假的，亦不是真的。世出世间法，没有说不是这样。所以佛先讲，法相应舍，何况非法。真正的佛法是什么？就是教你六根在六尘境界之中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就是佛法，那就成佛了。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菩萨。有分别就变成三贤菩萨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。有了执着，就是六道轮回众生，就咁嘅一回事。呢几句将佛法都讲尽啦。佛法不过就系咁啫。中国亦经常讲得冇错，越系大道越简单，越容易。眼见识，念念咩？唔起心，唔动念，咁就系修行。修咩行？一成一佛成。如果有起心动念，冇分别执着，就是修大成；仲有分别冇执着，修小成，是咁咋。学佛同学唔可以唔知道。后面一句讲念佛，点解会有咁嘅功德？因念念暗合实相。实相系乜嘢？实相无相。你念佛，心里头只有呢句佛号，冇妄想， 无杂念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咁就同实相暗合。实相系乜嘢？实相系觉悟，大彻大悟，对成个宇宙世法佛法完全明白啦。真相你见到啦，真正练功夫呢句佛号识念，我眼见识，见到外面，心里头动得快啲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通通归到阿弥陀佛去，唔准分别，唔准执着，唔俾佢起心动念，就呢句佛号，呢种念佛功夫系识念功夫得力，功夫得力，实相就现前，十念必生。往生极乐世界唔难，难就快啲学经教，唔难经就唔使学啦。海贤老和尚一生未学过经，未读过一部经，连弥陀经都未读过，未听过一次经，咩都唔识。出咗家啦，五堂功课唔识，早晚课都唔识，庙里头嘅人都鍾意佢。点解呀？勤于劳作，乡下庙仔冇香火，生活靠乜嘢？靠佢耕种，生活靠佢嚟嘅。佢耕田开放，乡下山地里头冇人嘅，佢将佢开出嚟，种菜、种粮食、种果树，每年丰收，生活有求。佢做呢啲，佢有体力，又非常勤快，一日到黑搵嘢做，佢唔会偷懒，所以冇人唔鍾意佢。早晚课，人哋做早晚课，佢企喺门口念阿弥陀佛，冇人知佢嘅成就，佢一啲都唔炫耀自己，表演嘅就係平平常常、老老实实，对一切人都尊敬，自己谦虚，对一切人都欢喜，清净平等心现前。一生冇毁谤过人，冇批评过人。嗰本《永思集光碟》一定要多睇，我总觉得要先睇佢哋，然后你再嚟学大经，学念老嘅杂著，你就睇得懂啦。入门落手，从嗰啲光碟落手，多听光碟，然后再睇《永思集》，你要将佢里头门道睇出嚟。呢后面仲有两句：为除五逆、诽谤正法，呢两种人唔会往生，系真嘅定系假嘅？古人有唔同嘅解释，我哋亦唔可以唔知道嘅。五逆者，罪恶极逆于理，完全违背道理，违背到极处，叫做逆，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之恶业，故又名无间业。呢五逆罪亦叫做无间地狱嘅业，嗰部喺无间地狱。而家呢个社会，大家唔相信佛法，唔相信因果，咁做。我哋学佛嘅人见到好难过，而佢点呢？佢觉得我哋迷信，话我哋系一班糊涂人，相信因果，相信鬼神，佢哋觉悟啦，认为世间冇因果，冇鬼神， 咩事佢都咁做。佛经唔读唔得。你做呢种恶业，将来堕地狱，后悔莫及。又何况嗰啲事情绝对唔应该做嘅。下面举嘅阿蛇西王问五逆经，咩叫五逆？佛喺呢部经上讲得好清楚，若有五逆罪，若俗性子、俗性女，为此五不够罪者，必入地狱不疑。俗性嘅仔女就系细路仔，经常讲嘅俗性就系我哋中国人讲嘅世家。读中国历史传记里头有世家，世家系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智慧、有财富，对社会、国家做出贡献嘅人，历史学家同佢写传记称为世家。帝王有几称几，大臣就有世家。里头受过教育嘅，唔讲第二样，先讲你嘅家境好，富贵人家，有教养，点呢？你唔应该做呢种事情，但系为烦恼习气所迷，有时会做。边五种？第一个杀父，派列嘅顺序，前面罪轻，后面罪重。第二个杀母，杀母亲嘅罪比杀父亲嘅罪重。点解啊？母亲对你付出最多，你唔感恩，你将佢杀咗。父亲对你嘅付出比母亲少，所以第一个杀父，第二个杀母，第三个害阿罗汉。阿罗汉是老师、菩萨、佛，这些都是在社会上尽义务教化众生的。一切众生的生命得自父母，一切众生的慧命得自于老师。老师对我们恩德大量，老师的恩不知报恩，你怎么可以杀他？这种罪重啊，比杀父母重重。为什么啊？一个好老师教化一方，你将他杀了，你害他，一方人没有人教，做错事，这个责任要推在你身上，你要负责。有人断了智慧，断了慧命，这种罪比杀父母重重。被这些重重的破和合争、斗乱争众，斗是斗争，乱是捣乱，不守清规，不持戒律，破坏争团。这个争是团体，凡是经常常讲的。四个人在一起修行，无论出家在家，四个人以上那就叫争，就是一个小团体。他们遵守六和经，你搞到他们不和，搞到他们斗争，这种罪比害阿罗汉重。为什么？那些都是学佛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他是学佛人，他依教奉行，将来都能修行正果。你这样一捣乱，将他破坏了，这个因果责任要承担，因果责任好严重，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。戒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最后一个好严重，出佛身血，法人天道事，出现在世间众生的福报。你如果将他杀了，你杀不到他。 点解？佢腹部太大啦，但系令佢身上出血有可能，你害唔到佢命，呢种系恶意对佛陀。佛陀系人天导师，你障碍佢，你破坏佢，令正法唔能够久住，令正法喺嗰个地区消失，嗰个地区嘅人冇福，嗰个地区嘅人冇智慧，呢种罪太重啦。佛门出家人在家居士唔似世间做老师嘅，有酬劳，要交学费，唔系义务嘅。交学费咁就系贩卖知识，开佛店、开学店，圣人系传道嘅，机会系平等嘅，绝唔系你有钱我先教你，冇钱我唔教你。教因材施教，你唔系呢种材料，你屋企钱再多，交再多学费，亦唔教你。点解呀？教唔好啊。嗰个穷人子弟确实有善根有出息，一分钱都冇办法教，佢系人才，好好教佢。老师唔收学费，甚至仲供食住，好老师啊。咁嘅老师你点会障碍佢？你点会破坏佢嘅教学？佢教嗰几个学生将来有一两个出人头地，有一两个变成圣贤嘅成全，将来成就大圣大贤，众生有福啦。你障碍佢，令佢成就唔到，众生福报全俾你恶劣嘅心行毁灭咗啦。呢种罪重，所以排列嘅顺序越系后面罪越重，永远脱离唔到无间地狱。华严孔目障第三卷讲五逆，为害父害母害阿罗汉，破僧出佛身血。初二前面两种背阴阳违背咗，父母对你有养育之恩，你点可以叛逆，赐三坏福田，令众生无福，众生嘅智慧发身为命从边度嚟嘅？要靠老师。僧团系培育老师嘅地方，佛系导师，呢种罪重啊！如果反过嚟，你能对阿罗汉、对佛、对僧团护持供养，呢种福报大，真正种福田。嗰、那个僧团里头将来出人才，嗰、那个人才能救社会、救国家、救世界，你嘅功德有几大啊？所以华严孔目同阿舍世王问五逆经嘅意思相同，凡此逆者，身坏命中，必堕无间地狱，一大劫中受无间苦。一大劫是一个星球乘住坏空一次，叫一大劫。你说时间几长？凡此逆者，身坏命中，必堕无间地狱。这几句我们要将它记住，时间是一大劫，受无间地狱的果报。我们再跟着看下面，念老这里住得好细心。下面第一个是诽谤，诽谤者诽异同谤，谤者毁也，言人之恶而过其实若谤。那个人是有不善，但是你讲得太过分了，那就叫谤。 诽谤正法即诽谤佛法，依度的正法专指佛法，此十念必生之大愿， 普披 一切但除既犯五逆又谤正法之人。呢度系讲弥陀十念必生嘅第十八愿，第十八愿系普度一切苦难众生，上到等觉菩萨，下到无间地狱。弥陀嘅愿力几大？希望世出世间一切众生都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那里快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显示出阿弥陀佛无量的悲心。现代人讲爱心、爱护、救拔、但除既犯五逆又谤正法，这种人不会往生，这种人除外。观经曰：五逆十恶，临终十念，亦得往生。今经所除，盖既犯五逆重罪，复诽谤正法罪上加罪，且谤法罪最重。这一句要记住，一切罪业里头，毁谤佛法的罪是最重的，没有比它更重的。谤法之人称为谤法浅提，故不能往生。这句是经常的意思。后面举出祖师大德有不同的解释。在这段文字里头，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谤法罪最重，就这一句。我们有没有犯过这种过失？我讲过失都是讲得很轻，应该怎么讲呢？我们有没有犯这种重罪？会不会常犯这种重罪？有。为什么？如果不犯，你早就开悟，你早就证果了。我们是一面学一面犯，犯的时候不知不觉，我们对一个法门不感兴趣，就会批评。批评就是谤法，尤其对法门认识不清楚，特别是人家已经学念佛法门，还劝他做第二样，讲仲有法门比净土高明好多的，净土消唔到的罪业，那个方法好快就消了，是不是真的？犯的人仲是好心，想帮助人，结果点呢？将人哋往生净土的机会耽误。本来这一生可以去极乐世界的，经他一劝，他修行路上拐弯了，改换法门，叫他脱离了这条稀有难逢的大道，这笔数点计法？必须堕到地狱，先知道后悔莫及。自己堕落了，对方亦堕落了，多啊，好可怕的。所以学法要亲近善友、善知识，要请教他。真正善知识绝对不会批评一个法门。为什么？批评一个法门是批评释迦牟尼佛。所以真正善知识对一切法门平等恭敬赞叹，但是对一个人来讲的话，契不契他的机，他要去指导那个法门是好，你不修得。为什么？你不是那种根基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三个老师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， 他们三个人未见过面，直到我学佛，特别警告你不要学禅，你亦不要学物。所以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他不传物法给我。为什么？不是那种根性叫我学教，奉老师指示叫我从法相入门，我学八法名门论，我还讲过几次，学过唯识三十众，特别喜欢梅江希老居士的法相中一些典籍，相中纲要。我有缘还找到续篇，续篇李老师未见过，他只读过正篇，所以见到续篇他非常惊讶。我将他印埋一起，他写了篇序文，所以法要契机你会好喜欢好顺利，就好像爬楼梯咁，一步一步高升。三个老师都同我讲，唔好碰禅宗，禅宗系天才，一步登天。你呢一步如果登唔到，跌翻落嚟就粉身碎骨，全都玩完啦。我哋自己唔知自己嘅根性，老师睇得好清楚，要听话，唔好自以为是。我在学习过程中，以后我学过金刚经，学过心经。金刚经我学的讲义，江未龙的讲义，心经周子庵的注解，这两个人一生精力都用在一部经度，真叫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。我在这两部经度见到了，学嘢唔好杂，唔好乱。见到李老师，喺见李老师之前，我认识参文法师，我跟佢住茅棚，住咗半年。佢介绍我净土，《阿弥陀经》三部注疏，莲池大师嘅疏抄，藕益大师嘅要解，邱启大师嘅圆中抄。我都好用心读过，参文法师要我将科判用表解的方式排出来，我排出来之后自己觉得非常惊讶，初睇章法结构太美了，细细深入思想体系，不佩服都不得。所以以后到台中，我学做科判，李老师指导。从哪里开始？从古文观止，篇幅少，一下就见到了。然后慢慢再学大经，善知识非常重要。跟善知识的条件，你有没有成就，绝对在老实听话真干。如果你有这三个条件，你肯定有成就。如果没有这三个条件，自己时时有自己的意思，很难成就。到最后呢，到最后善知识对你亦敬而远之。为什么？教不出来，你不听话，随你啦。他不会帮你，他亦不会害你，所以难啊。现在我们读到这段文，诽谤正法，五逆再加上谤法，谤法的罪最重，谤法的人佛经常称为谤法浅提，浅提是印度话，没有善根的人叫浅提，他不会往生。是不是真的不会往生？所以下面或问，若人犯五逆罪而不诽谤正法， 观经里面讲他可以往生，都有经典做依据。观经讲可以往生，若有一人但诽谤正法而不犯五逆，可往生否？往生论注上答曰：但令诽谤正法虽更无余罪，必不得生。可见诽谤正法的罪重，只有这一条绝对不会往生。这次遇到这个缘亦可惜了，未能成就，是不是还有得救？念老注得非常详细，特别引用善导大师的开示。善导大师讲得最好，有传说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，那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，我们要特别尊重他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